这是庄世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唐诗三百首卷三第102首诗，送友人，李白。 送友人离别，青山添白鸽，别墅为鸟东行，楚地也未平，孤鸿万里惊。呼应有主意，落叶过人静，挥手驻足去，潇潇斑马鸣。 完。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